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也许啊，和我同龄的人，以及呢和我同样受到教育的人。啊，这就是都跟我一样，不能真正的了解呀、一代名师，也是一代大师，梁实秋先生。但是，现在我们重新阅读梁实秋先生的文章的时候呢，哎，好像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真正的梁实秋。我们通过多期节目讲述梁实秋先生当年在北京的生活和成长的经历。啊，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的出生地和原来的家就在东四原内务部街的20号，当然现在呢已然改了啊，改成了39号了。梁实秋在北京啊一共生活了20多年，他14岁进清华，从中等科到高等科整整8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聊聊梁实秋先生当年在北京清华园读书的故事。梁实秋先生晚年曾经写过一本书《我在清华》，回忆了他在清华园读书时候的这8年的生活。透过作者温暖的文字呢，我们似乎可以呼吸到早期清华的空气，可以触摸到那些活动的历史人物。这自然呢要远胜那冷静客观的校史，所以这本那绝对是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还有史料价值。梁实秋啊，可谓是中国20世纪的一位才子。在1915年秋，他考入了清华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在求学期间呢，他开始写作。他翻译的第一篇小说叫《药商的妻》，发表于清华周刊1920年增刊的第6期。在1921年呢，他的第一篇散文诗叫《河水池畔》，发表在1920年5月18日的《晨报》第7版。1923年呢，他又在清华学校毕业以后啊，赴美留学。梁实秋先生当年在清华园是如何求学的呢？当年那些风华少年又和清华的老先生有什么开心的趣事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徐徐道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对节目您有话要说，上新浪微博呀，只要您关注徐徐道来话北京，发私信、写评论、点播段子、提意见，还能预知节目内容和精彩的地面活动呢。您记住了，新浪微博徐徐道来话北京。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万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民国4年， 梁实秋先生14岁，在北京新县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他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啊，让梁实秋啊去投考清华学校。说实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学校啊远在郊外，而梁实秋呢又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在街头啊独自的闯荡过。这个时候要捆起扑克卷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这不是一个平常的事儿。而且呢，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就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美国去赴机求学，这更是难以想象。所以啊，梁实秋的父亲决定了让孩子去吧，上清华，把他妈急得直哭。梁实秋呢原籍是浙江省的杭县，本应该到杭州去应试，但是往返啊太费事儿。而且呢，梁实秋家呀寄居在北京很久了，也可以算是北京的人家。那么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梁实秋的父亲呢特地赴京兆大兴县署办了入籍手续，得到了特许的备案。这样呢，梁实秋才到天津省长公寓报名。因为当时天津啊是直隶省会。就这样，梁实秋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就是北京啊。说北京大兴那不是在城外边，过去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哎，叫大宛两县。那一年直隶省啊分配名额是5名，报名的呢大概也就是啊30几个人。最初的结果取10名，复试再选5名。当时的复试啊是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的。梁实秋先生在回忆的文章中呢这么写道：此公素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有一颗闲章啊叫官要自作，就是他平时画画写字刻一个闲章叫官要自作，就是我自个儿什么事我自个儿干，哎，师也玩去，哎，是这么个意思啊，司机替我做主，胡说八道不可能，嗯，什么都自个儿干。所以梁实秋获得出试人选的通知以后，就要到天津干嘛去，要谒见省长啊。您想当时他14岁，那孩子什么时候见过官署啊？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就被梁实秋吓得一大跳。就见门内左右啊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梁实秋呢哆哆嗦嗦的走进二门，或又听见一声吆喝，然后就进入了大厅。10个孩子都到齐了，有人出来点名。静静的等了1刻钟啊，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就踱了出来啊，溜达出来了，往这一呆从容不迫的，哎，抽起水烟袋，逐个的盘问他们，嗯，姓什么叫什么呀，几岁呀，啊，属什么的呀。然后呢10个孩子围桌而坐，各有毛笔跟纸放到面前，当着这个老者要写一篇作文，题目叫做孝悌为人之本。这个题目啊梁实秋从来做过，于是呢不加思索挥笔立成啊。当然用梁实秋先生后来的话说，就是总之就写了一些个陈词滥调，因为这个题目就是陈词滥调。过后不久就发榜了，那么榜上有名的就有梁实秋。考取一个学校啊总归是幸运的事儿。虽然那时候梁实秋自个儿啊以及一般人都并不怎么珍视这样一个机会。反正就是这样吧，梁实秋跟清华结下了8年的缘分。但是等梁实秋进入清华学校之后就觉得，哎呀，对于刚刚脱离了传统私塾教育的学生来说，清华学校的教育方式与课程设置4个字叫新鲜之极呀。因为这是留美预科班，清华学校那会儿为日后留美做准备，所以清华学校与当时国内所有的学校都不得一样，特 别重视的就是英文的教学。上午的课，什么英文啊、作文啊、公民啊、数学呀、历史啊、生物、物理、化学、政治、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但是您得注意，这些个课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采取美国出版的教科书。这个下午呢，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中国文学史等等，又一律用国语讲授，一律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安排的用意啊，很明显，明显呢就是加重加强英语教学，也就无形中呢形成了好多奇怪的现象。上午的教师一般都是美国人或者英语水平高的少数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就是清一色的中国的老先生们，其中啊不少这老先生啊还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教中文的教师普遍工资很低呀，而且呢只能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学生考试完了以后，上午的课必须及格，而下午的成绩，那就无所谓。这种现象啊，让清华呀在当时啊产生了两方面的反应。一是对学生心理的影响很复杂，一方面呢某些学生蔑视本国文化，崇拜欧美，但是另一方面又会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梁实秋先生说，我的心理上实际上我是后一种，说我下午上课从来不跟先生捣乱，但是上午在课堂里我就常不那么循顺。那这跟我也差不多，我上初中的时候为什么英语不好，就不学外语，这崇洋媚外不行。当然这也不太对啊，现在想起来都2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再有一个就是会使学生啊产生严重的偏科现象。因为光这上午的课必须及格嘛，下午的课无所谓嘛，所以上午的课呀就玩命的学，使功夫，下苦力。下午的课就随便了，甭管是政治啊、历史啊、修身啊、哲学啊、语文呢、随便啊，活该。这其实跟现在也差不多啊，现在考大学拉分主要是英语、数学。尤其那会儿梁实秋他们要是遇上一些个老先生比较迂阔可欺的，甚至还开玩笑还恶作剧，一点都没有这个师道尊严。比方前清有一位榜眼叶先生，很有学问给这个学生们上课，但是他很迂腐又很酸，所以每当他拿着布包登上讲台讲课的时候，学生们就拿他心开心，一个一个笑的是前仰后合的。他上课之前呢要先慢条斯理的先点名，但是明明看着这教室里空着三分之一的座位呢，但是一点名呢个个全到。因为出席的学生也答到，缺席的也有人回答到，反正他也看不清楚。有的时候两个人同时替一个缺席的答到，这缺席的这看来人缘还不错，结果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比方徐德亮到到俩人。老先生呢就很不解，哪位是徐德亮这全班又是哄堂大笑。再比如这个叶老先生岁数很大了，但是没留胡子，过去那个老头尤其是穿长袍马褂那个好像都得留点胡子。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正讲得起劲呢，忽然有一个学生举手发问，先生我有问题你请问，你为什么不长胡子据说这先生的反应是急忙用手遮起下巴，缩脖子低头没话说。这学生们又是一堂大笑。反正现在这么考量起来，清华学校在教学内容安排上的特点利和弊都比较明显，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顾了英文就不能再顾中文，据说这也是有困难。所以后来呢清华也确实在各个方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顶尖的人才。徐徐到来话北京， 拼音首字母加上1039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 xxdlhbj1039。 我是徐德亮，想和我私聊北京，您就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有惊喜。清华学校的管理啊，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各方面都极其严格。这对于一些个自幼就被溺爱惯了的，或者从来没有经历过集体生活的学生来说，未免呢就十分的别扭。尤其对于新生是更加的严格。入校一开始，校方就宣布了好多的不许和必须，吓得好多少爷衙内型的学生啊直伸舌头。都不许什么？不许带钱，说身上有钱必须存入学校的银行，一分一毛都得要核对清楚，要记账。哎，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呢要呈送给债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再发还。这当然是学校等于就是要教导学生这生活要有规律啊，啊出账入账要平衡啊，这么个意思。不许胡花钱，那你家里有钱不成？再者不许看闲书。什么叫闲书？反正就各种不是课本的书，当然小说好多也都算闲书。说这类书是为了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会淫就是会道，年轻人气血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笑的是呢，梁实秋啊初进清华就听一个朋友说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儿的各种小说。他忘乎所以了，乘兴而去，就买了一部绿牡丹。这绿牡丹呢其实是很平常的，水平也不高的一个小说，就是写的是唐朝的事儿。哎，这个就什么龙潭暴落，我们评书里边叫，反正好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是在武则天时代发生的这些个事儿啊，这并不高妙这个水平。所以现在都没人说这书绿牡丹。反正他就买回来了，旧小说嘛，躺在床上偷看，看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也就忘了从枕头下边把这书收起来。结果就被查寝室的斋务先生发现以后就拿走了。当天就给叫走了。到了斋务室，一向对学生严厉的斋务室主任陈先生二话没说，劈头就把这本绿牡丹往梁实秋面前一丢，厉声的问：“借什么？”哎呦，这还算梁实秋啊幸运，事后呢没受到什么重责。好多年以后，梁实秋谈起这件事儿，那还是记忆犹新呢，管他叫绿牡丹事件。当时学校的管理啊，还有一条，就是早晨7点起床以后呢，必须于7:20准时到食堂啊吃3个馒头加4碟小菜的早饭。学生各有学号，缺席者就要记下处罚。还是那位陈先生，每当学生早饭就躲在门背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学生按学号一一记下来，一个也不会漏网。而且这位陈先生记忆力过人，全校学生的学号那全都记得住，一丝毫不差。有一件事呢让梁实秋先生啊终身都记得。在10几年之后，在南京，梁实秋偶然又遇见了陈先生。两个人见面之际，陈先生脱口而出叫的不是梁实秋的名字，而是他在清华时候的学号。另外还有啊，学生呢必须每2星期要写一封家信，交斋务室登记寄出，违者受罚，就是必须给家里写信，每星期必须要洗2次澡，而且洗完以后要签名以备喝茶，一星期洗一次要予以警告，说不洗那更不行。而且呢要在星期5下午4点举行的周会上要点名批评，如果你再不洗，那就专门有老师监督着你洗澡了，必须得洗。梁实秋先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说这个必须啊令人不快。为什么呢？旧时代的中国人啊没有洗澡的习惯，尤其是公共浴池集体沐浴， 啊，把父母授予的身体发肤裸露在公众的这个众目睽睽之下，有被圣人一教啊。但是事到如今没办法，圣教名节也难以保持，只好硬着头皮该洗洗吧。嗯，依照学校的纪律，对敢于抗命者呀，要给予各种处罚。最轻的是关进思过室静坐数小时，屋里墙壁上满挂着各种的格言呢。哎，就所谓闭门思过嘛。虽然处分不算严重，但却算从此有了前科。哎，只要你进了思过室，就没有什么获得品行优良奖啊，奖励个大铜墨盒啊什么，这就没有了。如果去思过，就是关禁闭几次，那就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之后，那就是不可救药，就得开除了。 徐徐道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对节目您有话要说，上新浪微博呀，只要您关注徐徐道来话北京，发私信、写评论、点播段子、提意见，还能预知节目内容和精彩的地面活动呢。您记住了，新浪微博徐徐道来话北京。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就到了北京小曲这个单元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岔曲，就是地无尘沙。地无尘沙，天无云霞，雨无时下，风无时刮，日无精彩，月无光华，水流无声，山无土，花开不论春秋冬夏，禽兽无毛，人无语，树无阴影，草无萌芽。哎，这是，其实这是说的什么呀？说的是画啊，散画。最后呢，为各位朋友送上我演唱的插曲，叫《地无尘沙》，又叫散画。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天无云霞。